造有声新格局，创造声音新经典。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FM 八十七点六，北京文艺广播。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开心茶馆。 里边抄字，跟我来来了，这是四位，给这儿续水，这是囊定，这是天管啊，薄凉糖瓜子烟卷嘞，面包点心，看包嘞，看包嘞，当天的戏单， 烟花啥呀，我在这儿呢。哎，楼上你们那孩子撒尿了。 哦，说半天了，您到底是干嘛的？ 开心茶馆掌柜兼跑堂的。 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季彤和大鹏啊。 我倒霉，我就倒你们俩人身上了。 别挨骂了。 晚上好，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开心茶馆的晚间时段。我是季彤，在接下来的时间里，还是请您继续收听王悦波在东城书馆表演的现场版评书《雍正剑侠图》。上一回正听到酷爱习武的满玉华来到了常州，打听到这儿最有名的侠客就是大叛飞行侠苗泽苗润宇，于是满玉华决定要拜苗润宇为师。那么他的这个愿望究竟能不能够顺利的实现呢？咱们呀接着往下听。 满玉华一听，喝行了，要该找我有这份福气，我呀就能拜这个苗泽为师。打听打听苗泽哪儿住，一打听说你别上家去，这苗大侠家六个姑娘，你大小伙子到家去呀多有不便，他每天中午准上玉太轩吃饭，不如您呢到玉太轩去。小伙子脸一红，没说话。为什么？他是清真教人，这个玉太轩呢，他是汉民的饭馆，他不能进去。可是呢，求师心切，一琢磨，反正我也不跟那儿吃饭，我呀，上那儿找苗大侠去。哎，今天正赶上，苗泽坐这儿喝茶，要怎么苗泽让他坐这儿，他不坐呢？我站着说得了。小伙子把自己以往经过这么一说，您可别拿我当坏人，我净说我是好人呐，怎么说您也有个信有个不信。这么着，您收我个记名的徒弟，您教我武艺，我跟您学，小个儿学，咱们互相有个考察，您呢要看我是那好孩子您接着教，我要不好啊您就把我轰了，我不是那讨厌的孩子。满玉华就把自己的经过啪啪啪跟老头这么一说，苗爷一听啊，哎呀，小满啊，这个确有难处。有什么难处？你听，你刚才说了你是回回，你跟我学又不能在我这吃饭，多有不便，我家里还有个姑娘。哎，您等会儿，我还真听说了您家里有个姑娘，独生女儿，咱不在家学，在外边学，学完了之后您乐意跟我吃，我做得了伺候您吃，不外乎牛羊二肉。可是有一节，您要吃不惯您单吃，我自有一份孝敬，我的饭您甭管，我自己做自己吃，这我都想好了。老头说，哎，也有你这么一说，还有个困难，您说我不会教。满玉华一听，我怎么净碰上这老师。满玉华心里有委屈不敢说，怎么您不会教您怎么学来的？ 您这么大的大判分行侠，一口红包宝刀，36手天罡刀法，您学过没有？您学会喽，当初怎么学的，怎么教，怎么蹲的，怎么卖，我不就学会了吗？可是想拜人为师这句话不敢抢白，忍着没说，脸啊可带出来了。您苗泽一看，孩子你别多心，他是这么个话，我说我不会教啊，怎么回事呢？我真教过，我的脾气太急，这一招啊我教两遍不会，我就不乐意理他了，我老嫌这孩子笨。满华一听，嘿，那合适，我也急脾气，我学完这招就想学下招。老师，那我这个正好您教我呀，我愿意快，可是这功夫快溜不行，这道理我明白，而且我会练不会教，我没这耐心法儿。我跟你这么说呀，不是随便找个人就能教的。你看那小学生啊，老师教的念背打，给他上书，明白的老师要给他讲书，讲透了他理解了，他就会背了。那位说讲书啊最难，要不怎么这个小孩一开始学三字经、破戒信、千字文啊、明贤节、弟子规，这些个他都有讲法。说破戒信有什么可讲的，哎，老师要从这破戒信上给他讲历史，讲这些人物，讲事情，那么你给他讲明白了，他知道这事儿了，他记得就快，这句话怎么回事，再背呢他也能背上来。讲就没讲明白，这老师不会讲，就是给他念赵钱孙李周吴郑王冯陈楚卫蒋沈韩杨，这孩子跟着念赵钱孙李周吴郑王冯陈楚卫蒋沈韩杨，老师念完了背去吧，背一会儿背乱了，老师呢再让他背，他背不上来就打，越打越糊涂，一脑袋浆子。不是孩子笨，是他不会讲。苗泽呢明白这能耐，别看我这么大能耐，你真让我教人呐，我未必教得好。故而呢他跟满玉华呢有的秘书，可满玉华认为啊，真人不露相，露相非真人，是这有能耐人都保守，这是故意的推诿。满玉华实在没辙了，说侠客，我呢是真心要拜您，您呢可千万别推脱，我是好孩子，也是求义心切，无论如何您把我得列门墙，我跟您习武。苗爷一看呐，这孩子方面大耳，鼻直口正，还真是个有造化的，不像的无福无德的，而且面带忠厚，瞧出来不是坏孩子。这么办吧，你呀也别说非拜我，我也别说不收，我有个朋友，我这朋友天天跟我这一块吃饭，老爷子岁数太大了，年近百岁了，人间的剑客，要论文论武比我苗泽强之万倍啊。满玉华一听这话，要是打大判飞行侠苗泽嘴里边说出来，这人可高了去了。这您说这老爷子谁呀？你许知道许不知道，姓冷，叫冷运回，不知道啊。这老爷子隐退江湖很多年了，跟我住街坊，这么办得了，这老爷子会教，这老爷子会教呢，可不知道你有没有这造化。他每天中午跟着吃饭，你呢明天中午还来，明天中午他要来了，我再帮你说说，他要收了你比我收你呀强之百倍了。小孩一听，有这事儿吗？满华一听，那苗老侠，我还是想拜您，您别把我推别人的，就不我跟你不会说瞎话，我瞧你一片真心呐，我帮帮你，要赶上 老爷子一活泼心眼儿，许这事儿爷俩有缘分就成了。满玉华也说不上来不同意呀，走吧。要给苗泽呀汇这饭账，苗泽也没让。你赶紧找地儿吃饭去吧，这儿的饭你也吃不了啊。小孩找地儿吃饭一宿没睡，第二天早早的又到玉太轩跟前来。来到了玉太轩门外一瞧，怎么那么巧，大胖飞行家苗泽苗润宇陪着一老爷子，贺老爷子岁数可不小了，白头发白胡子，可是一派的道骨仙风，唯独这两只眼烁烁放光，眼神很足的，一看就是有能耐人。小子赶紧抢步上前施一拳礼，说苗老侠，小子满玉华这儿给您行礼了，不客气，你来来真早，我也刚到。这位就是您说的冷老爷子吗？啊，不错，我给你引荐引荐，这就是冷镇冷老爷子，来吧，咱里边说话吧。领着可就进来了，你坐吧。我不坐，我不坐，我站着。冷镇说怎么意思啊？我这个跟他有个约会，今天跟您说说。这个年轻人姓满，叫满玉华，是回回，他打算拜我为师，是这么一回事，我实在教不了，我打算让您教。因为呢，当初您跟我说过这么一句话，您说啊，有这么一身能耐，想找个有福有德的，哎，把您这一身本领传给他。我记着您这话呢，我瞧这孩子不错，您收了得了。冷真一听，哪的事，瑞宇，不错，这话我说过，我打算收个好人家不错的后生给我当徒弟，可这话是多人说的，多人说的，这话是你四十多岁，我七十来岁时候说的，这现在你都古稀之年了，我都九十多忘百之人了，你是不是这徒弟给我找的晚点了？他好坏不提，纵是我能收，他能小，我能教，我能教几年呢？我身上这点玩意儿你也不是不知道，要想练非一日之功，就是那聪明孩子跟我学二十年不一定都学得起，我还活得了二十年吗？到时候一旦无成道喽，我撒手人寰，这不就是半途而废吗？我把人孩子教得半不啰啰，算怎么回事情啊？您别这么说呀，这么说多不吉利，您多少教点就行啊，要是爷俩有缘，他不还能伺候伺候您吗？哎呀，不是我不收啊，我一个人清静惯了，他又是个回回，吃喝上多有不便，这您甭管，我家里也没地儿，我找地儿啊。你干嘛这么上心？我看这孩子不错，昨儿磨我半天了，我不是教不了吗？人贵有自知之明，我明知教不了，我干嘛拉这口子呀？要说呀，苗泽说这还真是真的，他还真教不了。冷真一听暗含大指，罢了，不枉苗泽苗润与人间的剑客，古稀之年人家知道自爱，这人只有自知才能自爱，不是那一般的江湖上的骗子，刚会几下大不大懒，不叫收徒弟，叫敛徒弟，都拜我吧，跟我学吧，除了敛钱之外，壮大他的门户，这样的人有很多。我瞧我们，哎，又陷我于不义。哎，也大有这趋势。我们这行，好多人劝我，王一博，你该收徒弟了。我是不收。您看哪位说是我徒弟？没有。马建平先生要拜我，他有老师，他老师是贾伦，跟我是师兄弟。啊，贾伦是侯耀文的徒弟，侯耀文是赵佩如徒弟，赵佩如是焦少海徒弟。这都正门正户。哎，他这相声有传承。他说我不跟您学说相声，我学评书， 学评书我教不了，我就跟这苗泽似的不会教，因为我就不是学来的，就是熏会来的。这学书就是熏听，哎，自己回家看书去，说白了靠积累。所以我呢，我说那你要想，你就跟着一块听一块说，多锻炼。那小书馆建平也说，这儿他也说啊，说实在的，我不也打这小书馆练出来的吗？是不是？您说你只要你努力下功夫就能出来，但拜师我不收。为什么？咱没有这资格。除了教人之外，我们这行啊，传道授业解惑您都知道，师者是不是？这传道咱传不了。什么叫传道？你得给人一条道，得让人能吃上饭。人拜了我了，人家利用这行人能跟我一样也吃上饭，我不敢保这个。跟我学吧，跟我学完以后就成评书艺术家了，到哪书馆一说就满，电台争相的聘请，电视台哇啦哇啦老播您。我有这能耐吗？没有。跟您学完之后比我还惨，老师才卖30一票，徒弟卖20，徒孙卖10块，满卖卖多少钱呢？不够吃饭呢。您还艺术家，跟您学半天挨饿了，你这干嘛呢？所以咱也别耽误人孩子的前程，就是不收。有的观众赶上了，一天门口有一小孩从外地来就要拜师，我跟他紧着解释，我怕伤人孩子，是不是？经常有外地的学生来，我们想跟您学说书，不是我保守，这他教不了，鞭长莫及，爱莫能助。所以这人呢得有自知之明。得了，您教吧，我给您找地儿。说玉华你会什么呀？就原先你靠什么活着？你有什么营生没有？满华说我家里原先开饭铺，我会炒菜，会做饭，炖牛肉炖羊肉都没问题啊，炸卷果炸松肉，哎，醋溜木须，塔斯蜜，哎，您说吧，卷果就分多少样？您说是糖卷果、咸卷果、枣签子、果签子啊？现在吃不着果签子，您都知道，现在外边饭馆都是说卖糖卷果，不是这个，您哪位是回回不知道啊？台底下观众或者这电台能听见书，您都知道我说的，要回回不管这叫卷果，叫枣签子，啊，枣跟山药，还有果签子，鲜水果，直接炸，您琢磨琢磨那味儿，另一个味儿。现在会做的人很少了。我呀，能开饭馆养活自己，包括我能养活老师。您要吃不惯牛羊肉呢，我给您钱，您自己买着吃，我行。苗泽一瞧，行了，清东巷口啊，我们家有一楼房在那口，您在这口头一个门，我们那犄角有个楼房，楼底下就门面房，门面房啊，给这孩子开个饭铺，凭我在常州府这名望啊，就说买卖是我的，我领东西，孩子这买卖错不了。每天白天呢，他开饭馆，晚上啊跟您习武，成不成的拜不拜师，搁的后话。老爷子也搭的，这一身能耐催的，一琢磨大半飞鹰侠紧着宝驹，得嘞，爷儿俩的缘分。玉华呀，那咱们先试试。那拜师学艺不忙，先让润宇帮着你把这饭铺开起来。老头到家了，跟姑娘圣手女二郎苗飞侠一说，冷老爷子收个徒弟，可是呢是回回不让他上家来了，你这两天带着人呢帮着他一块儿把咱家这个门脸这个小楼给拾掇出来。苗飞侠女中豪杰呀，好嘞，挺大方，让家里人把东西搬搬清清给扫扫，真得说一尘不染了，把钥匙交满玉华了。满玉华外边雇人啊，什么叫木匠，什么叫油作，包括找明白人给起灶，买锅碗瓢盆，该上市上市，跟这个牛羊行的人订肉，哎，找清真寺找阿訇帮着一块儿 一切准备就绪，挑日子吧。挑日子阿红来，一给念经，买卖开张了。可是对外说呢，说是苗泽苗润宇呀、领的东家。常州府一听，这么大侠客开着饭馆得捧啊，到这儿来吧，真捧生意。呼啦一下，两层楼坐满了。满玉华手艺怎么样啊？这两天雇了几位灶上的大师傅，都是专门做清真饭的，他自己手艺也不错，刀勺齐响，这菜端出来大伙儿这么一尝啊，还真好。您琢磨琢磨，他为了学艺，他不为赚钱呢，这买卖呀、还很厚道，比较公道，本着薄利多销这么一份意思。这个满玉华开这饭铺啊，取他一个字，叫满春园，菜也好吃，价格还不贵，在常州就算站住了。可是不拉碗儿。您说您打算几位在我这饭馆多聊会儿，因为这个清真饭馆本身不卖酒，说打算跟汉民似的喝点聊会儿，这不成。吃饱了您一走，天一擦黑就上板儿，烽火有人话明早上再说了。他干嘛？他得上冷家习武去。那么老爷子呢，每天晚上吃罢了晚饭等着他来，苗泽有时也来帮着指点指点。就这么着，满玉华在常州府跟随青云走，习武八载。可是呢，他还是跟当初学弹腿一样，他不太聪明。他要跟一般人比啊，习武啊还行，要跟那聪明的比啊，他还真差点。老爷子一瞧这八年当中啊，自己的绝技要打算都教他，他学不会。这弹弓也没教，教了他很多的气功跟剑术，那放在江湖上，满玉华也算一把好手了。这天静机思动，老爷子一算日子呀，还有这么三五天啊，钱塘潮涨，我这辈子呀，别看年已过百，没看过几回钱塘潮。问问润宇，你有功夫吗？苗泽说我没事啊。那玉华这两天功夫让他自己练着啊，你跟姑娘说让他看家，你陪着我，咱们看看钱塘潮去怎么样啊。苗泽说好啊，我陪您去呀。冷战嘱咐满玉华，苗泽嘱咐苗飞侠，两个人一个守着买卖，一个看着家。冷战苗泽苗润宇可就够奔钱塘观潮去了。两位老侠子姑一走不大要紧，这才引出来满玉华要惨死青铜像。 好了，各位，刚才呢咱们又听了一段王悦波在东城书馆表演的现场版评书《雍正剑侠图》。由于时间关系，今天就先听到这儿，在明天开心茶馆的晚间时段当中，欢迎您继续收听。好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接下来将带给您的节目是今晚我们说电影，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 欢迎来到2035。 请听第六批中国梦歌曲，我和2035有个约，何牧阳词曲，加油男孩组合演唱。 那是一个诺言，穿山越海真切，遇见梦想的明天。奋进的脚步，披星戴月强烈，迈开大步就离线。 快把青春冲满点。齐心协力奔向前。我和2035有个约，约在欢呼雀跃那一天。亲爱的祖国，更加美丽和谐，昂扬屹立新世界。我和2035有个约，约在新征途的新起点，用真心去创立两个100年伟大。